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剑显然也有点意外，他站起来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。 你跟我姐是同学？ 想起了似乎之前确实对方有提过认识他的一个熟人。司徒卓耸了耸肩。 跟赵青是？ 很明显，赵青就是照片上站在中间的那个男人。复制猜测地接了一句。 你姐夫？ 他这话是问新建的，后者扬了扬眉。 前姐夫？ 这次换司徒卓诧异了，他愣了一下。 为什么是前姐夫？ 离了，年前离的，两家人都劝了很长时间，但是两个人都很坚持，说是趁着没有孩子勉强生活太辛苦。 作为旁观者来说，新建看不出他俩的生活有多辛苦，印象里从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腻歪来腻歪去的，毫不避讳。本来还想说是他们家的模范夫妻，结果莫名其妙的就离了。司徒卓因为新建的话着实愣了很长时间，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显然太过意外了，以至于后来新建去推了他一把都没能把他分散的思维给拉回来，最后已经无心再去搭理屋子里的两个人了，他直接挥了挥手送客。 行了，这案子我之后给你打电话吧，现在没心情。 然后扯着新建拉上复制一起给推出了办公室。被赶出来的两个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争了半天才彼此看了一眼。 这搞毛啊！ 不过无论司徒卓态度合不合作，终究他们还是要到了想确认的答案，这不是普通的抢劫杀人，而应该是谋杀。新建回到检察院的时候，把进展跟处长汇报了一下，老处长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了他一眼。 你有多少把握？ 没什么把握，这只是一个可能。 不可轻易上套，新建的话说得很有保留，目前来说什么都确认不了，只能说这个案子暂时所挖掘出来的部分有推翻前案的可能，但是要让他承诺什么，新建也没那么笨。老处长瞪了他一眼。 只是个可能？你来跟我说什么废话？ 不是你让我所有情况都来跟你汇报的吗？ 之前是谁拉着他跟傅志唠叨了那么久？ 总之你尽快给我搞清楚这个案子。 不客气地下了命令，处长说完就示意他可以走了。而新建在临出门前突然回身问了一句， 处长，我去学习那段时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 他跟傅志如果不是一直找不到人，也不至于那么被动。处长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回答。 我去开会了。 开了两个多星期？什么会这么久？去月球开啊？ 哼，那案子你们要是没结，我现在还在开呢。 笑容里没什么笑意，他摆摆手示意新建把门带上。这个问题显然他不太想谈，至少现在他还不想。新建没继续追问，带上门直接出去了。想到之前他在外地的种种遭遇，不仅皱了下眉。乌世国的案子还没有完，他很清楚在案发现场的第三个嫌疑人到底是谁，所有的证据为什么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抹掉。他被外派学习，那份找不到的鉴定书，太多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但是他也知道，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，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办到的。在这行这么久，他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。乌世国的抗诉案目标很清楚，就是把乌世国给诉了，除此之外都不是当务之急。如同当初的庄一伟一样，在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只能量力而为，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。理想归理想，现实是现实。叹了口气，新建想到乌世国的案子眼底冷了几分。早晚有一天他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，不过在搞明白乌世国那个案子之前，新建最要紧的是把赵孙这件事搞明白。李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现在检察院， 嘴里咬着馒头，手里抱着一缸咸菜，看见傅志的时候打了个招呼。 新建昨天晚上没把你手机给打爆了。 下班之前就一直在念叨，不过怎么都联系不上人。啃着馒头的男人咧嘴笑了笑，一口白牙。 手机没电。 他是故意把电池给抠了的。昨天收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，他可没工夫应酬新建那个工作狂。 实话说，我真的理解不了，为什么你能够一直忍受的。 李磊撇了撇嘴，他一直对新建就不是太感冒，接触下来完全是因为复制。复制往后撤了一步，躲开他油乎乎的手，掏了一根烟咬在嘴里点上。 没什么忍受不忍受的，同事而已。 你骗谁呀？ 李磊笑了笑，他不说而已，不等于他傻。同居在一起那么久，复制实质上是什么脾气，他一清二楚。扬了扬眉，他假装深沉地叹了口气。 唉，你骗我没关系，别骗你自己就好。 这意犹未尽的语气，让人有一种很烦躁的排斥感。复制看着他，抽了一口烟，伸出手。 我就算再骗自己，也不会忘了你还欠我328块钱没还，给钱。 下一秒，刚才还装13的男人闪了个无影无踪，留下复制不爽地挑了下眉。 靠！ 李磊虽然性格有点吊儿郎当，真正做事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含糊。新建逮到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 凶器呢？ 找着了。” 李磊晒出一口白牙，一脸的嘚瑟。 孟勋他们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，你怎么找到了？走的这是什么运啊？ 他们没找到，是因为他们是按照赵孙的话去找的。我找到了，是因为我按照自己的脑子去找的。 李磊指了指太阳穴，扬了扬眉。不说赵孙本身的话，就真真假假说不清楚。就从逻辑上，他也不信开车开到一半，把一把刀往高架桥下面扔这个说法。所以他从案发现场开车，往赵孙逃逸的方向模拟了一遍。一路上所有可能成为丢弃地点的，都下来搜了半天。最后在一个匝道边上找到的。 那刀呢？ 交鉴定中心了。 刀就算攥在新建手里，也不会攥出个什么结果。他大半夜的找到东西就送鉴定中心了，新建催死一样的给他打电话，他全当没听见。新建现在一听到鉴定中心这几个字都会头疼，他皱了下眉。 那多久才能出结果？ 你们要是有熟人，大概一天就能出来，没有的话排着吧。 李磊挥了挥手，就懒得跟这里较劲了。他手上端了杯水果茶，正准备往复制的办公室里钻。档案室离这边有点远，时不时的被叫过来，他还得来回跑。反正被处长拨给新建了，索性他也就耗在复制那儿。王姐去外地取证了，他刚好捡了个便宜。看出他的意图，新建伸手一拦。 鉴定中心那里你去催。 拼毛啊。 李磊不爽的扬眉。 我多少年都没跟那帮人打过交道了，我不去啊，你自己想办法。 说完也不管身后人有什么反应，脚下一拐直接进了屋。结果他前脚刚进门，后边新建就跟进来了。把杯子放下，李磊索性环胸瞪着他。 再说一遍，小爷不去。 新建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视线转到傅志身上。 你下午去一趟鉴定中心，把凶刀的结果取一下。 正在打结案报告的男人没抬头，只是很低的应了一声。 嗯。 身后新建丢了一个得意的眼神给李磊，搞得李磊猛拍了一把复制的肩膀。 我说，你呀有点原则行不行啊，让你干嘛你就干嘛。 结果他这一拍，正着急忙慌赶报告的复制手一抖，直接点了取消。 李磊，你上午的功夫都白费了。你给我滚出去。 新建聪明的及时退出战局，临走还把门给带上。里面不间断的哀嚎赔礼，让他心情不错的啧了一声。 哼，活该。 新建不愿意去鉴定所，是因为司徒卓实在太难搞。莫名其妙的他就是知道对方怀了点嫌弃的敌意，说不太清楚，就是若有似无的让人膈应。但是傅志去鉴定所也没见到人，因为司徒卓请假了，说是深受感情困扰，请假平复心情， 比起对方这难以捉摸的脾气，更让傅之诧异的是，这种请假的理由竟然也会被批。